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啊！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郭德纲和于谦可谓是黄金搭档，郭德纲的出名呢，也得益于于谦这个好伙伴。郭德纲的相声很大程度上要靠于谦强有力的配合。鲜活的表情就能把包袱抖得更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酒，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今儿啊，和您一起聊一聊著名笑星于谦。总听相声的人不难看出，于谦的捧哏功力相当深厚，现在的他已经是一名极其难得的捧哏相声演员。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先听一个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小段。 不光谦儿哥有意思，谦儿嫂也很可爱。 好嘛，范围越来越大了。这是 你说谁呢？这玩意儿他媳妇儿好人， 那 性如烈火。 哦， 哼，大个儿， 嗯， 肩宽背厚， 那么壮， 青须须的胡子茬 啊，还有胡子茬， 一巴掌宽护心毛。 哎，对 啊，男人的性格， 嗯， 男人性格，整个他们这胡同没有不怕他媳妇儿的。 那么厉害， 于谦儿没事啊， 是 大人小孩都出来进去的。 嗯， 有谦儿，谦儿， 这不怕我也没有不拿我当事儿的，知道吗？ 爱你吗？爱你吗？老大爷看见你也拄拐棍儿，谦儿， 嚯， 啊， 够了，这一下就 喜欢你啊， 喜欢拿棍儿棒 啊，拄拐的过来，谦儿， 我这后脑勺招他们惹他们了， 人缘好， 啊， 人缘好， 人缘好都这样， 可是，一见他媳妇儿都躲， 都那么害怕。 怕他，横啊横啊，一天喝好几杯酒，哈哈，喝酒， 嗯， 呵，厉害着呢，脚踩着凳子，哎， 干嘛老端架？ 跟老爷们似的。 哦， 小孩们开大摩托回来了啊，一看他，愣了， 嗯， 他一直， 干嘛？ 来，滚，坐上， 他开， 他开一圈，也就这个啊，咚咚咚咚咚，喝酒， 喝， 喝的晕的乎的， 嗯， 人家新买的大吉普啊。一下车别走， 哦， 我来一圈， 他还开， 蹲蹲蹲蹲蹲蹲，啪一扔酒瓶子， 下车 上人家车了，开车人跑去吧。 嗯， 这车跟马路上画龙， 喝了吗？ 啊，前面有警察，停停停停停，车一停，打车上下来了啊。 嗯， 奔警察去了。 是， 警察说你怎么这样呢？刚要说话，手机响。 嗯， 警察拿电话，喂，谁呀？ 接电话。 啊啊啊！嗯，他一瞧这机会来了，上车关门， 跑了， 就这么愣。 哦， 到家把车一锁，回屋睡觉。 嗯， 早晨六点，梆梆梆砸门。 谁呀？ 一开门，站着那警察， 找来了。 你那车我给你开回来，把警车还我吧。 换了。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弯儿一笑，嫣然一笑，呼叫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谈笑风生，谈笑自若，蓬勃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皮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主持的《百年笑声》。于谦很小就很喜欢相声，在成为石富宽的徒弟前啊，于谦的搭档非常崇拜李金斗，就拜李金斗为师了。于是呢，于谦是李金斗看着长大的，所以两个人的关系都很熟。李金斗就问于谦，你的搭档拜我了，你想拜谁为师啊？我来给你引荐。于谦说，我想拜石富宽先生，我喜欢他的艺术，崇拜他的艺术。有一天啊，李金斗就去石富宽家里，说有一个孩子想拜你为师，没想到石富宽却说现在不愿意收徒弟。说了半天，石富宽最后说呀，先到家见见面再说吧。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于谦和李金斗去见石富宽。事后啊，于谦觉得这第一面应该给石先生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从那以后，他经常去石富宽家学相声。慢慢的，石先生才说，你算我徒弟吧。于谦说他的老师教的东西很全面，他不但从艺术上教导你，也要从各方面来关心你，教育你。只要平时上心，和老师聊天都是提高自己水平的过程。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郭德纲、于谦、王文林合说的群口相声《卖马》片段。 远看忽忽悠悠，近瞧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一冲一冒，这个说是鱼肚，那个说是碎头，哥俩打赌江边桥，原来是我在河里洗澡。说这么几句定场诗。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表演一段传统相声《卖马》。这《卖马》啊，是当初侯宝林侯大师和我的老恩师刘宝瑞刘先生，还有高凤山高先生，他们老哥仨表演得非常精彩。那么今天呢，就由侯大师的再传人郭德纲和高先生的再传人于谦，还有我刘先生的弟子王文林，给大家再演绎一段卖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那么下面呢，逮逮令定逮， 说我不赊， 多多一个多多， 不赊不欠是不算电，赊了欠那是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头没钱不大方便，咱们改日再给，咱们改日再见。 好。 开的是店呢，卖的是饭。 对，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 废话， 是而不死，是才不散。 这倒实话。 在下王老好的便是。 哦， 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家学小的店房。 是， 头些日子有个山东好汉秦叔宝、 啊、 来在我的店中。 嗯， 就病到这会儿。 哎呦， 哎，住了个月有余啊，是分文不见。 你瞧， 眼下呀 啊， 我这买卖大掌柜的是不送米了， 嗯， 二掌柜的不送面了，三掌柜的不送煤了，四掌柜的也不送炭了， 没辙了。 我这买卖俩六一腰， 这是 要眼儿猴啊、 哦、 所以不妨啊，把这秦二爷请讲出来，跟他要俩钱使唤。 对， 我就是这个主意。 哎， 我这店呢太大， 是 秦二爷在哪屋住我还给忘了。 哦， 找找， 好好找找。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啊，秦可不在这里啊。 瞧，老西子， 这屋住的是山西人 哦。 那边看看。 问问问问问，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这里木有小亲家。 嚯，山东的。 这屋是山东人 哦。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No, he's not there. 嘿、哎，这店里还一外国人啊？哈哈。 法国人都来了。 哎呀，哪儿去了我这个爸爸呀？真答应啊？好嘛，找是找不着了，干脆我请他一声吧。 请吧，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还真请出来了。 田之洞 二爷 啊 啊！ 不远送了， 轰走了。什么不像话呀、啊？您这个 怎么了？ 哎呀，您里边上座吧。 哦、还得上座呀、啊？ 哎，您上座， 麻烦这个。 哎哎，不是这儿，不是 啊， 上座您就上去啊。 上座吗？ 没有，下边，下边啊。哎呀！您这儿有一座您瞧不见 了，你们俩 喝惯了豆汁了。 严之洞 二爷， 将一家二爷秦将出来，可是吃酒啊，还是用饭呐、啊？ 我请出一恶格来啊，二爷啊， 行， 酒我烫好了，菜我也炒得了，今儿您单先等等吃 哦。 哎，眼下有句话呀，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但讲何妨啊？ 您让我说就好办了。 行， 您看我这个买卖啊，就搁在这儿了。您住了个月有余，分文不见呢、啊。眼下我这买卖呢，眼看着要睡了， 这还不好叫。 二爷， 睡得瓷实。 二爷， 打上呼了。 没事儿 啊， 我有一句话，保准一句话就成。 是吗？ 听着啊， 哎， 伙计们啊。给二爷端包子呀， 少来醋啊！ 醒了不是？ 少来醋， 还吃呢？ 什么馅的？ 什么什么馅的 啊？ 您先坐着吧，二爷。我跟您说话，您别睡觉啊！您听着点。 行。 哎，您在我这住了个月有余了，分文不见呢。眼下我这买卖眼看着就要糟糕了，不妨把您请将出来，跟您要俩钱儿使唤。 进殿之时， 嗯， 也曾对你言讲， 怎么说？ 待等蔡大老爷批文下来， 嗯， 有了我的回城一字，自然有了你的。 一跟您要钱，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您就拿蔡大老爷堂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等他一天，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等他两日。 他要是一年不来呢？ 等他一载。 他要是一辈子不来呢， 你就等他 一辈子。你瞧，这倒奇迹啊！这个二爷，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得病的。您看您这两天啊，大眼犄角也散了，眼睛发努，肚子发鼓，嘴里发苦，鼻子发堵啊！您要死到我这会儿，可怎么办呢？ 哦，你家二爷若死在你这店中哦， 那怎么样？ 你就发了财了。 哎。你先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这倒霉德行，你看 见了？哎呀，他说他死到我这儿，我就发财了。二爷，不知道这个财怎么发法啊？ 倘若你家二爷死在殿中，那时节你就不要如此地打扮了。 当然啦， 头戴马冠， 头哦孝帽子呀， 身穿重孝， 还得穿孝， 手拿哭丧棒， 哦， 将你家二爷送至坟茔，坟前立上碑记，上写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 哦， 那时节楼上一个坟子，你岂不是发了财了？ 嘿，照你这么一说，我成你儿子了， 不像啊？ 哎，是不像那个。二爷， 行， 您这我这要钱没有，您出口不逊，干脆您没穿着树叶，再不给钱我可要扒你的衣服了。 脱他衣服？ 哎， 这么 啊， 你要剥你家二爷吗？ 还上口呢，还剥你，说扒就扒，给钱。哎哎 哎呦， 哎，你看我这动不了， 高科技咱们这个。 哎， 这怎么回事？来来来， 我说这 来来， 我这哎， 嗨，怎么还动不了这个 火龙机啊？要翻绑了这个。 哎哎， 我说 这怎么办？这个 你行吧？这个 我真弄不了。 我说那让他来吧。 来，好好，您 说两句好话。 来来来， 二爷，您看我这，我来您， 我找你家二爷要钱不？ 哎，这太好办，我先不要了。 好，不要钱了。 哎，对，是 好。 哎哎，你看这店门在这儿呢，赶着。 哎呀，二爷， 娘， 您说要钱没有，出口不逊，打架我还不是您的个儿，干脆山东爷们，咱给他来红脸汉子。要钱您要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面皮。 这么啊，你要贤教不？ 正是， 任凭于你。 嘿，没羞没臊这位。街坊们，邻居们，今儿有个山东好汉秦叔宝住在我的店中啊，个月有余，分文不见。 休得闲教，你家二爷有了差对了。 您怎么差对啊？ 去至草头，将我那匹黄骠宝马拉至长街，将他卖了，还你店饭账，也就是了。 哦，您要卖马？ 真的是， 就您这匹马呀？ 怎么？ 您自己不知道？您自个儿看看吧。啊， 来，给他拉出来，拉出来，咱们看看这匹宝马。 看看您这匹马呀？ 啊，这宝马呀。 您瞧瞧吧，啊，四根棒支的插根洋蜡，跟马灯一样啊！是马有这么高个吗？您说说，啊， 马都给我喂瘦了。 是啊， 这马值钱着呢， 是吧？ 你上通县问问去， 通县卖马呀？ 你哪里晓得此乃宝马两具脚到点之洞？ 二爷， 大爷。殿之东带过了黄骠马，不要得秦始皇两轮起了此的马，来头啊打啊啊啊啊啊啊！ 严派 兵部堂黄大人相赠玉簪，早不幸困在了泸州天堂下，欠你的电饭钱无奈我卖了他，摆一摆手儿就牵去了吧。不知此马落水家呀， 好枪，河北棒子，扛啷起来，扛啷起来，豪杰生在江湖啊笑。 哎，唐朝栗子，唐朝栗子， 唐朝栗子。 哐一催嘞哐， 嚯嚯，扬名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马，无人知道我富豪家，将身来在 去。好， 二堂啊下， 哎，杠子 来 去，杠一大鸡筐， 嚯，鸡筐啊。不知此马落水家， 苍贼苍 啊， 苍 闪通闪雄信呢， 苍贼苍， 俺想寻得一匹好马，为名家园前去打探，这半时候把剑抱我来。 啊， 把握到我火势， 无官无神，哪方差遣呢？今有一支令箭，命你水淹四周城，正该要我打打打打打打！ 不行啊，一群王八精啊！ 什么戏呀？水淹四周城？ 没听说过？ 怎么着？ 你得报事啊！ 哦，报事， 报事， 早说！ 报！ 把握到我火势， 没事儿。 没事得有事儿啊。 什么事啊？ 小人在长街之上发现一匹好马。 您早说。哇， 马无大我可是。 小人在长街之上发现一匹好马呀。 你得怎讲？ 一匹好马 前面带路问， 跟我来呀。扛 扛扛扛扛扛， 小子带路大家也上，买马之人在何方？ 有请二爷呀。 馄饨 豆汁儿啊， 江米小枣的 粽子， 切糕，嗯，硬面 饽饽， 馒头，石头， 御寒伞呢， 火羊铁壶， 我逮不着你了，我 再给你出一男的啊。 什么男的 啊？ 没听说过， 没有这个， 按老词儿 啊 老词儿，老词儿、哎、 二爷 请。 买马的人我已给您带来了，你们二人再说。 现在何时？ 借我再坐急。 买马人现在 哪里？买马之人在哪里？买马之人在哪里呀？买马之人在 哪里？买马人现在哪里？ 买马人现在哪里？ 就在这儿，你们瞧不见呢，是怎么着？就这么点地方。 蹦蹬藏，我一根毛都没有啊！ 嗨，什么词儿啊？这 就是他呀！ 啊，就是他，就是他。 是买马之人， 不错，真是在下。 请问在下是哪里的认识？ 哎，我乃山东的马贩子。 嗨，马贩子呢？ 他问我哪儿的人识啊？ 人识 哦，我乃山东济南府的人士。 哦，济南府的人士， 真的是。 打听一人，你可知晓？ 有钱的便知，无钱的不晓。 呵，好嘛。认钱呢你 财迷啊， 应该呢 有名的 哦，也有名的便知，无钱的不晓、 哎、还是钱呢这个， 我是叨叨不出来了。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无名的不晓。 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但不知哪一家呢？ 就是那秦琼秦世宝。 哎，此人不提吧。 为何不提？ 落魄的紧。 哎，娃有阴阳，人有贫贱，提提火方啊。 不才就是在下。 什么？ 就是在下。 秦琼秦世宝。 真的是。 二姑 岂敢。 二姑 叔宝。 哎呀， 大大大大大呱呱呱呱呱呱呱， 轰鸭子来了。这二爷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你问的是他 啊， 夕阳啊，当初老子的队伍。 不对不对， 哎呀，开 没有没有 啊。 二爷 啊， 没有，不是这戏啊。 不是这个吗？ 哎哎哎， 哦，不是这个啊。哎，贤弟， 二姑， 你家二姑好是不好？ 好得紧呢。 陈乃二姑， 嗯， 不是你的亲爹。 废话，奶奶，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呀。 奶奶，您让他们给气糊涂了吧？ 八一三日扣在 没有 一大段的那个 什么，别唱啊， 没有 啊，是的，您唱老 唱老词大家伙。 唱老词，唱老词，唱老词，唱 心中恼恨之国梁，离别孤王过长江，龙潭虎穴过去闯。 三人送之公， 阎王， 去去去，我也来吧。只攻上马，心不过爽。山人八卦绣奴藏，将身且做中军长，战后涿州已得仗。 走问，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心中恼恨之国亮，做事不与谋商量，怒气不过息，把我张狂。江山儿啊， 乱七八糟的，这都 乱。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郭德纲、于谦、王文林合说的群口相声《卖马》。于谦和郭德纲的合作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次团里演出缺人，就从外面借来了郭德纲，让于谦去给郭德纲捧哏。这一次互相感觉就不错，慢慢的从开始去应付到后来开始合作。于谦对郭德纲最初的印象是很惊讶，赞叹郭德纲的相声功力是很不错的。当时于谦已经10年没说相声了，基本上失去了对相声的信心，看到这么一个搭档啊，又燃起了他说相声的欲望。当有人问到逗哏和捧哏这个问题时，于谦说有的人可能会不理解，他真的喜欢捧哏，